其阴其二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，奉信鬼神的民族。古云吴人鬼，越人奇，南方之鬼也。逢星期五晚十点半，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。 开始咗噶啦， 开始 系啦，我真系唔知道啊。讨论紧添，咁咧奇异档案第二节啦，我哋成日都穿分嘅啲嘢，系啦，咁样咧就你见阿嘉宾咧都因为我头先啱望住电话咧，依然系我哋系有 delay 嘅，咁啊，所以变咗嚟讲咧，都仲系食紧呢个咩敏迪啊嗰啲嘢咁样咯，咁所以啊都唔知，系啦，咁咧就而家咧依然系啦，潘华光啦就有啊， 喂 Nora 喺度，你好你好， 嘉宾啦，同埋系 我哋嘅 女主持系啦，咁咧就。头先咧喺第一节咧，咁啊嘉宾就讲咗啲话吓，电台咧好多好多人都话有嘢，同埋咧佢嘅做电台史， 见到网台主持点样拗水吹， 点样系佢亲历奇境嘅鲜为人知嘅故事，原来咧系有幕后代唱嘅咁样，系啦，咁喺呢个时候咧，咁啊喺第二节咧，咁嗱，既然你咧就有兴趣，后来唔知点样去咗修佛啦，修佛法啦咁 样。反而咧喺有啲佢喺修行人上边咧，佢哋系嗱嗰个佢哋点睇咧？那个背后就话我哋都喺个轮回入边啊嘛。咁亦都经历过无量世啦，即系佢即系佛祖讲过喺无量世里边，我哋流过眼泪。即系因为伤心而流嘅眼泪，四大洋都载唔晒嘅。咁如果我哋或者我哋死过嘅时候，每一世死嘅尸骨临起上嚟咧，即系成个须弥山，即系成个世界树啦，成个系高过成个世界树嘅。咁其实咧喺所有嘅唔同配搭，即系基本上都应该发生嘅，都已经系发生过嘅。咁所有众生其实都曾经做过自己嘅父母。咁虽然可能你呢世结个怨啫，但曾经都一定系有机会做过大家嘅父母嘅，咁都应该喺嗰一刻有任何众生或者见到哪怕是一只蚁都好，佢曾经都系做过你父母，咁都要对佢生起一个慈悲心咯。咁又或者系 一定要父母先有慈悲心噶。 咁你系会见到你见到嗰样嘢，你会突然间容易谂起啊嘛？如果唔系你谂起圣母都得噶。即系谂起圣母都系可以即系驱散到啲， 即系每一样嘢都系圣母。 好啦，咁咧我想问下你啦。咁你其实你系几时先开始系有咩途径？突然间你有启发要去学佛咧？ 系突然间嘅，我记得系当时我第一个我有段时间咁，我喺set 咗个 studio 嘅，咁系 set 咗 office 啊，咁喺葵兴一带，然之后有一日咁不如食斋食清少少啦，一日咁就落去嘅时候撞到一个法师，咁就系打个招呼，然之后咧佢又喺嗰间斋铺用膳，咁大家倾起上嚟啦，咁就话咦你哋嚟我道场坐下，咁我第一个认识到 佛教嘅法师， 系佢系一个僧人嚟嘅，佢系个比丘尼嚟嘅， 系啦。 咁然之后我就认识咗一个即系叫国陀啦，红教嘅发源地啦，咁啊中，咁认识咗一位国陀入边嘅法王，咁就认识咗一个法王，亦都认识咗一个即系嗰个比丘尼，之前就喺即系禅修有一个高手咁。之后就再认识埋南传佛教，即系原始嘅佛教，咁即系所以就巴利文又识少少。 南传其实嗱，个人都讲南传啦。南传而家啲人咧认知咧就系泰国佛教咁样。咁其实南传系咪属于喺尼泊尔啊，定系边度咁样？ 哦，其实咧喺佛教嘅道统入边咧。即系佛祖到而家咧，咁啲修行人咧着紧嗰件衫咧，就系上座部僧人着紧嘅嗰件衫啦。咁上佛祖死咗之后咧，500年之后咧，就一个叫龙树菩萨嘅人出咗嚟，咁就将一啲经咧就话自己落咗龙宫嗰度，咁就攞咗一啲新嘅梵文经出嚟。咁以前旧嘅咧就系上座部佛教啦。咁佢哋就之后就3-8就整咗一个叫大乘出嚟。咁就话咗你系一个小乘，咁其实当中最大分别就系咩咧？上座部佛教就系最原汁原味嘅佛教啦。 系啊，即系话系咪即系佛祖未涅槃之前啊？ 未完结之前， 系啊，都系用紧嗰个传统同嗰个戒律嘅，同埋佢哋系用巴利文嘅，巴利文就系当时嘅口语咯，而梵文就系、是、即系文言文咁样咯，系啦，一啲贵丽啲嘅语言。 哦，其实会唔会有差唔多音差唔多音意嘅咧？巴利文同梵文有冇啲异曲同工啊，或者系两回事、两码之事啊？ 梵文咧就系佢嗰个 grammar 系好幼细噶，因为佢嗰个系啲祭司拎嚟同神沟通嘅语言。 嗯， 咁以前咧佢哋阿里安人或者为咗整个种姓制度出嚟咧，就将梵文定为系最靓嘅语言。咁你话如果农民啊，或者系一啲贱民咧，佢哋听到梵文都要斩个耳仔嘅、或者系啲种，即系嗰个种姓咧， 即系殊胜啲，系高高 拎嚟同梵天沟通嘅语言喎，咁样咯。咁、 okay、 巴利文就即系我哋而家讲紧啦，喂，你去边度食饭啊？ 咁拉丁文咧？拉丁文 啊，两件事咧，嗰度属于耶稣。 拉丁文啊，嗰边啊， 耶稣嗰边嘢嚟 嘅，即系等于如果你话学原始佛教嘅，你要学巴利文，就等于如果要学天主教咧，你要学咗 Hebrew 先啦，就系咁解啦，要学 Hebrew 咯。咁、 okay、 如果你学新少少嘅佛教，即系大乘佛教，咁就要学少少梵文咯。但系到而家今日去到香港嘅佛教咧。你练嗰啲翻译嗰啲，你都唔知道读紧乜嘢，你都唔知 道。佢喺读经里边，如果读紧乜嘢系唔知道，系咪一个唔系咁好？ 鹦鹉咯，即系好似鹦鹉喺度，你好， 但系佢唔 知咩意义，佢唔知嗰个咩意义喺度，咁就 系咪违反咗佛陀原有俾出嚟嘅、 但系有一个咧。佢念唔到嗰个意义出嚟，或者唔理解嗰个意义咧、其实都未必系有所谓嘅、但系你或者你念嘅时候咧，你对呢个咒有信心，或者你念呢个咒嘅时候，你忆念翻个上司，或者忆念翻佛陀啊，忆念翻法嘅完整性啊，或者忆念可能你自己忆念翻僧团啦，咁都启动到嗰个正气同个正念出嚟，咁都有权系。对一啲唔好嘅能量都系有驱散嘅作用嘅、即系你提升翻自己即系精神啊嘛，你提升翻。 但系如果咁讲，系咪用巴利文或者梵文会比较贴题啲咧？如果用广东话咁会点咧？ 其实系会贵丽啲嘅，但系如果你话用广东话去读翻出嚟咧，就。即系你唔知道嗰个意义喺边咯，可能一般人佢哋念大悲咒嘅时候，佢喺度读个梵文音出嚟，但其实成个大悲咒系讲紧祈请，祈请呢、這个希望你解除我嘅灾难，祈请 哇，所以真系咁大啊， 系啦，祈请大白山父母咁祈请，咁系。其实佢每一句其实系祈请紧唔同嘅神。 咦，咁啊，好似我哋宗教道教或者好似我哋而家嘅民间法教，即系我哋嘅神功法科咁样。首先我哋都要系请神念咒，首先就会招请或者系拜请，即系等于你头先讲嘅祈请乜乜神、乜乜神、乜乜菩萨或者乜乜佛落咗嚟啦，跟住祈请咗啦，先听我哋嘅禀告，所谓叫咒文啦。 哦，都系咁噶，你哋 我哋其实都系咁样。 哦， 系啦， 即系都系祈请嘅。 其实佢 我见过开坛， 我哋就系有个请神章啊，吓，或者啲识我嗰、那个识我哋一啲录音嘅同伴啦，系咪？咁嗱，咁佢一样啦。咁开坛嘅时候咧，首先都要请神拜神，我哋叫请神啦。 即系三十三天请晒 嘅。请神嘅章里边咧，大部分都已经请晒啦。甚至 可唔可以用现代嘅俗语讲，就系话识嘅都踢晒佢先噶啦， 差唔多啦，其实差唔多，因为咧入边当中嘅请神章咒节里边咧有讲到咧系点讲啊，系有讲到咧系请到咧虚空过往一切嘅， 哦， 都要请埋啦，或者咧有好多时咧都话喺禅底下屋禅啊，或者我哋举头三尺有神明啊，嗰啲咁嘅啲人成日讲啦。咁其实咧，你当喺呢啲系中国讲嘅神都啦，其实是一啲监察嘅一啲嘅使者啦。咁啊，监察人间嘅一啲吉凶祸福啊，或者做紧一啲事噶。咁或者帮啲神啊，或者神佛都好啦，都系圣者都好啦，佢系做紧一啲嘢咁样。咁嘅时候咧，咁所以咧变咗讲咧，有好多时咧都话喺禅底咧，屋禅以前有好多屋禅房噶嘛，禅底咧都会有啲 有啲咁嘅神咧係住宅咧，佢突然間咧佢又會做嘢嘅時候咧，佢會好忙嘅喺嗰度休息啊， 好似聽過啲 係啦咁樣。咁變咗講，咁其實周圍都有神啦。如果我哋中國嚟講咧，其實喺道教嚟講啦，根本有氣就有神啦，根本神就喺我哋周圍之中。其實咁都係咁樣，宇宙一種嘢咁樣嘅感覺。 哦，即係其實有時你開壇都係會所有眾生都係打個招呼先嘅。 我請曬係啦，佢話有我哋，譬如我哋係法系嘅法師咁樣，我哋請嘅法科神之中，有可能會有法名或者冇法名，即係話過去一切或者祖師歷代嘅祖師都會請埋嘅。 哦， 系啦，其实都有嘅。 会啊，喺物宗入边咧，佢哋会做上一个叫上师瑜伽，或者你见到有时啲唐卡咧，唔同教，譬如可能你话萨迦派啊、家珠啊、红教啊，你见到嗰啲唐卡都系好热闹，好多人喺度噶嘛。咁又系咁噶，又系上师其请嚟噶，即系佢一念就你忆念翻唔同上师，直到去到 一路去到 嗰个 tradition， 去到个佛陀嗰度， 有可能 即系成条 line， 成个字头， 系成个字头啦， 系成个字头你要嗌晒佢， 因为佢始终就算佢密城都好啦，始终佢嘅最大个阿头个字头， 个董事长都系佛陀啊嘛， 都系佛陀啦，系咪？咁个佛陀有好多个部门，放咗落嚟密教嘅，佢有莲花生大使啦，咁莲花生大使后边再散落去有好多个教啦， 系啊，即系成条 line 喺度 嘅。咁佢一路咁追翻上去，都系追翻佛陀度嘅。咁其实一样咯， 嚟攞翻嗰个那个所谓宇宙嘅能量拎嚟去即系 系啦， 利益众生咯。 大家都系其实边个宗教都系向善咧。其实大家都系举只手指上去都好啦，点都好啦，攞条天线叉上去都好啦，都系想搭通呢条天地线啫，系咪先？ 不如如果去到用祈请嘅时候咧， 咩叫祈请啊？ 祈请即系 解释下先，我真系唔明。 祈请即系 prayer。 哦 ，OK，prayer 做一个 prayer， 用英文 祈祷。 系啦，咁啊系啦，咁啊请佢咯，即系你禀告请佢。 哦，原来哦，你哋都有呢啲，但系有冇话有啲好似我哋即系佢哋嗰啲写晒你要背嗰啲咁，定系你？即系讲自己话就得噶 咯， 定点啊？ 即系唔系哦？即系话咪随意讲啊？ 系系系， 要 佢有背，因为头先佢讲咗大悲咒，其实系一种祈请入边有好多入边开头或者一路有祈请，或者点加俾自己，或者 有冇机会开到？ 原来都好似西方嗰啲咁样，佢哋都有佢哋，其实都好似。 其实冇话分到咩中国啊西方，其实法界咧喺我心目中咧系从冇分过疆界嘅。或者是派别里面呢，或者是有不同的事件的，我不觉得是，其实每一个角度最后尾都是返返去返本还原的角度。 是啊， 都是我都是这样。 其实都是无常。 是啦，他都是本人。 都是。 跟住都是无常，人生都是无常。 都是无常，我哋都是嚟玩㗎啫。 试行乐都是这样㗎啦。 都是嚟玩㗎啫。 咁样因为呢，唔好理佢咩派或者咩宗教或者咩国籍。其实佢喺巫或者佢喺西方有啲好似有啲巫师啊，好似我识一个巴西嘅当时一个巴西人咁上嚟我度拜神咁样，我话你个巴西嗰度系咪好多呢啲咁嘅嘢？佢都有噶，都有啲巫术啊嗰啲咁嘅嘢噶。 其实好多国家都似都有。 咁其实咧，佢话其实我哋呢啲佢睇落，其实好似系唔同文字或者唔同仪式。事实上，如果了解咧，其实家家派派都系差唔多有嗰啲咁嘅嘢嘅，只不过或者仪式上。动静上或者衣着上或者写嘅文字上，其实都唔同嘅啫，或者教义上，其实最后尾就嗰啲嘢。 啱啱我哋讲咗去做祈请啦，即系请啲祖师嚟加持啦。咁其实同圣经都系有少少似噶，佢哋去到驱魔嘅时候，都系即系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嘅名字祈求。都是借助翻佢耶稣当时作为一个圣者，佢为世人牺牲嘅时候嗰个愿力，嗰个愿力，咁你系算系皈依咗耶稣嘅时候，咁你系可以用翻嗰个愿力去拎嚟驱魔，咁都系即系都系祈请咯。 好似佛家即系佛教，我唔知系密属于系密城定系乜嘢啊？因为我哋唔系咁懂晒啊。 系 咁有啲临尾嘅临尾佢一首，譬如话。驱邪嘅心咒或者一啲嘅咩经咒，临尾嗰个结尾咧，都系乜乜梭哈或者乜乜乜 梭哈啦，即系咒语结尾系 好多啲咁嘅嘢噶， 梭哈 系咁，好似系类似话 阿门啊，急急如律令啊，都系嗰啲咁嘅嘢啦。 个咒嘅尾系啦， 即系临尾嗰个落一落个尾，嗰个就系。 反而我哋今次讲咗祈请嗰个力系点啦，反而我下一节咧，我想讲下用自己嘅力，究竟一啲修行人佢哋点样用自己嘅力去改变翻，或者佢改变翻一啲其他嘅气场。咁呢个我都有一啲比较实际嘅。咁如果啱啱讲到，譬如可能你咒文嘅时候，譬如你试下打大悲咒，然之后隔一隔。打呢个法护法师咁样，咁咧你会见到有啲大悲咒嗰度，咁同埋一啲梵文啊、汉语嘅翻译啊，咁你会见到同你理解嘅嘢唔同，嗰个系一个祈请嚟，祈请文嚟嘅，同观音系祈请文，呢个系呢个一个梵文咧，啲功课嚟嗰阵时候我摆咗上网嗰度，可以留意啊，即系学术讨论，学术讨论。 我见到你嗰、那个系啦，我见到你嗰、那个我睇过你嗰个窝咧嗰啲嘢，咁我睇哇，我播出嚟听啊，佢俾掟俾我，哇，嗰啲人唱得好坚嗱，其实佢喺呢个唱经咧，即系。你好似讲嗰度唱歌咁，其实唔系噶。其实咧，佢喺我认知啊，系一种咧，系同天上边或者同嘅你哋讲系佛教，梗系讲同上边佛啦吓、佛菩萨啦。咁如果喺道教嘅，梗系同天上边嘅神仙沟通嘅渠道咧，都系由声音去传播系其中一种啦。咁所以咧，佢嗰个音频咧，同埋嗰个震动咧，系有根据嘅，即系话。系规定咗嘅，其实有种用一种丹田嘅力量咧，系震动上 去嘅。好 fashionable 啊！呢几个系啊，系啊，所以咧， 系 我一听就知道呢种，即系你嗰日掟俾我 有料到， 同埋嗰啲震动系 呢种震动就系请神嘅震动嚟啊， 同埋医药病 有料到， 医药病 系医病嗰啲， 所以系唔同咁谂住斋唱啊！好多人念经系猜唱，唔系斋唱嘅，唱系用某种力量去唱嘅，系啦，好啦，咁我哋讲到呢度咧，就转头翻嚟咧，就第三节嘅祈祷，我唔好行啦。